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儿起，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平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87.6，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脉。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高云娜，一个普通的环保爱好者。家园是一部讲述地球资源消耗殆尽，珍稀物种灭绝，污染日益严重，人类以及地球的明天将何去何从的纪录片，由雅安·阿瑟斯·伯兰特执导，2009年6月5日在法国上映。下面我为大家诵读片中的几段独白。请听我说，你跟我一样是智人，一个智慧的人。生命是宇宙的奇迹，出现于40亿年前，而我们人类只有20万年历史，但是我们却破坏了地球生命赖以生存的平衡。请仔细听这个不寻常的故事，你的故事，然后决定你应该做什么。这是我们的起源轨迹。最初，我们的星球不过是一个混沌的火球，伴随它的恒星太阳诞生而形成的，一团粘聚的尘埃颗粒，就像宇宙里许多类似的星云。然而生命的奇迹就在此诞生。今天我们的生命是地球上无数生物形成的生命链中的一环，在近40亿年里，这些生物被彼此继承取代。即使到了今天，新的火山继续改变我们的景观，它们让我们目睹了盘古初开时地球的样子，溶石从深处涌出，开始凝固裂开冒着泡，或摊开形成薄的外壳，然后再休眠一段时间。我是高云娜，家住丰台区，我承诺这个夏天空调调高一度。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蔡胡营南路的进城方向车多，玉泉营桥到蔡胡营桥全线车多，莲石东路、莲玉桥、莲花池西路、南沙窝桥到莲花桥以及莲花池东路由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雨天路滑，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住可能是哎没什么问题， 那没办法，有法律约束。 但是啊，出去玩去，出去玩去，消费观呀、旅游观呀，这个所谓的旅行啊， 玩观， 可能就还真不一样。 哎呦，哎呦，你们俩说这个词儿吧，到哪儿都关，你说还玩什么呀？ 然后这个 确实有一定的那个差异性。 男女朋友在一块儿呢，可能会稍微好一些，但是对于男的来说呢，可能这个消费观呢啊只能忍了。 对， 哎， 对于女孩来说的消费观只能狠。 哎，对，所以我认为呢，只有女出去，闺蜜出去会更好一些。 闺蜜出去也不一定啊，闺蜜出去会有一个什么呢？就是生活习惯的差异。 一个喜欢晚睡，一个喜欢早起。 这俩不是在一块儿？你们闺蜜不是在一块儿老住着吗？ 平时闺蜜为什么老在一起住着呢？ 哦，不在一块儿。 我们肯定是平时处的是挺好的， 不是在闺房里边。 对，我们平时相处很好，你老是觉得我们，哎呀，谁又漂亮了，又瘦了，你讨厌，你好，啊、你好，是吧？ 哎、 就是这个， 不太清楚。 亲爱的，什么什么亲，这那个。但我们一出去以后吧，就发现有很多地方需要磨合， 互相的瞧不起。 哎呀， 其实也有相处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想去买东西， 这个啊， 这什么牌子我也去买 这个呢。但是我觉得如果是闺蜜的话都应该 是对，出门在外俩女孩互相照顾着点儿，那肯定要是 而且我觉得就比如说不出门的情况下，你喜欢什么她喜欢什么也应该是相似的，不然不会成为密友的。 对呀，我跟你说什么东西都需要考验。 哎，你没有就是所以你不知道。 对对对， 我什么没有啊？ 你有什么？ 那你们那些以前交的那些女朋友，我不是跟他们的关系不错吗？ 什么 叫 所以我们都追了 找着根了。 哎，还是说小柱啊，小柱为什么不愿意跟一大帮人住呢？ 那哎呀， 上学的时候啊，深受刺激，经常是什么呢？晚上准备睡觉啊，已经是爬上自己的小床了。 小床？ 你小时候？ 你上大学的时候吗？ 那还叫小时候呢？ 自己的枕头啊、被子，啪啪拍的特松软，正要躺下呢，他那舍友王大雷神色慌张的说：“哎，小柱，门外好像有人，真的。”晃来晃去的 遛鸟呢， 你去看一眼。小柱一惊，哎呦，我可住在离门最近的铺上，这要是冲进来我可是第一个倒霉啊。 啊， 赶紧小心翼翼地爬下去看了一下，没人呢，开门往外走两步，没人呢。这时候王大磊说了，小柱把灯关一下啊。 中计呀， 老有人让你中计，所以呢你对于群住住宿舍啊有内心的恐惧，好几回都是这么着。小柱、你看看门锁好没锁好，你可是离门最近的那个铺 啊。 小柱啪啪啪下去 过去了，锁好了。那你把灯关一下。哎呀，又学一招。 小柱 你新买的鞋别到时候丢一只。 哎， 看门锁好没有。 你看一下门锁没锁好 啊 你可离门最近那个铺。 别编了整个人屋里我就听见我关门完了大磊叫我也没听见其他的人。 单宿舍就是个什么呢，大家都懒了，都不愿意动了的，就你呢就离门最近，所以你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后来我换宿舍。 小柱让你 有我什么事啊？ 小柱去看看门关好没有。 没有，我是建议他换宿舍来的。什么叫是我让他呀？ 我跟你说一个吧，刘飞 啊， 大学毕业的时候甭管怎么着咱大学毕业 啊好， 大学毕业小花啊有一个惊人之举，全校师生尽人皆知。 夸张？ 什么事儿？ 哎， 故弄玄虚。 老师查宿舍。查宿舍是为什么呢？这个学生该毕业了，把这宿舍呢得整理好了，一个一个查，就赶上副校长，大学啊，副校长查宿舍，这亲临现场。老师敲门，小花躺在铺上，哎呀，那个不可一世那个劲儿啊！外面的朋友，老子就要毕业了，不怕您了。你说这是女孩说的话吗？我们这个校长，女校长很诧异，说这个女生宿舍里为什么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呢？还说这男生男气的。等开门之后，好，小花跟我们这校长大眼瞪小眼儿。 不是开玩笑呢，因为我们对门不是王小姨他们宿舍吗？他老过来闹我们，然后我以为又是他呢，我就说外面的朋友好啊，老娘就毕业了，不怕了。我跟他开玩笑呢， 那 我哪知道副 校长啊？你跟校长说老娘的是不是？ 没事，都毕业了吗？ 是毕业了，不耽误几年吗？ 这也没说你呢，小柱买了一个1.8米那么长的泰迪熊。就是那种布偶， 我知道 绒的，1.6米的其实也有。你知道他这个个儿啊，他比较向往1.8米的那个泰迪熊， 是明白。 然后呢，买了以后、 需要怀抱， 回去以后呢，就给泰迪熊掏空了。 哦， 早上起来晨练，一打铃什么的，宿管老师查宿舍，你们都得晨练去。你小猪怎么办？躲在那个大熊里边，哎， 人家防止被提了起来去晨练。 这就是我的大雄宝殿。 不是窟窿藏孔啊。 哎。 他呀每天都这么干、 嗯、 有一次啊他们那副校长啊查了以后啊副校长那屋里啊转悠没走，但是没动静，药柱啊以为校长走了呢，就这泰迪熊啊慢慢慢慢的就爬起来了，你知道吧、 啊、 给校长吓的。 我们校长病休了两年半、 啊、你也耽误了四年。 这叫兴风作浪。 我就钻一熊的那么一个外形里边，我怎么兴风，我怎么作浪了。 我还记得你们校长最后两个字说的是妖孽。 哎呦，那阵正播西游记呢。后来我们校长让我看守我们学校后门来着， 也必须穿着这套衣服吧。 对对对、 哎、 周飞宿舍里、 哎、 天热没有空调、哎、天热怎么办呀、 嗯、 想泡一个冷水脚。 嚯， 嗯，那只能拿饭盒一个脚一个脚的泡了。 可是呢脸盆正在泡西瓜。 哎呦， 就一个盆，结果怎么办呢、嗯、拿了一个装西瓜的塑料袋接满了水， 嗯， 滴着两头把脚往里一伸，塑料袋当脸盆， 嗯， 凉水泡脚，一举三得。这种场面就你们校长一来了一看，哟，妖孽。 学到东西，这应该是推广一下啊。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小柱，你们宿舍那边有空调吗？ 没有。 电扇呢？ 有。 顶上的那种风扇吗？ 对呀、啊，我上大学那会儿还是那样的电扇呢，睡上铺的都吹成腊肉了、 睡下铺的 睡下铺都热都晕了。 你是上铺，但是你有一点好啊，你在上铺晾衣服方面啊，那吊扇那上面那三串儿晾的你的那个都晾了，你的 都晾了我的飞镖。 然后你还忘了摘，结果那个电扇一扇起来的时候滋滋滋滋滋满屋飞你的东西。 谁的电扇还滋滋滋响跟耗子似的， 刚开始起来的时候就有那个声嘛，然后你飞袜子飞背心 飞茶壶。 我是听那个王大雷讲的啊。 好，你呢？ 我没有，没有， 没有电扇。 不是，我们有电扇 哦， 但我们不在电扇上面拿那扇串晾东西啊。 哦，你们干嘛呀？ 我们拿电扇吹呀、啊、好不好。 他们的， 那你们衣服都晾哪儿啊？ 我们有外面的那个阳台，干嘛不晾窗外？ 哇，你们宿舍还有阳台呢？ 没有， 我还是得挂电扇上。 我说有的宿舍有，但是我们有窗啊，飘窗、啊。 那你也不能说，那个你洗完衣服到人家有阳台的宿舍晾去。 我们住一楼，直接挂外面就行。 对，丢的还快呢， 这玩意儿。 我觉得关于上床、关灯、什么开空调这种事儿呢，住过宿舍的人都有体会，其实这个场面经常发生。 嗯， 下铺的，你关灯去。凭什么总是我关灯啊？老子不去，你去。哎呦，不好意思，我刚上床。 所以那会儿 你别怕我，我正在上。我离门口最远，你离门口最近，谁关呀？ 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学习憨豆先生，拿一个能打子弹的枪。 其实是 但没锁门怎么办呢？ 其实是有这个，我虽然没住过宿舍啊，但是我也经常在，我算走读嘛，我在人家宿舍里边也天天混。这有一下铺的拿一根长棍嘛， 就说关灯。 这事儿就归你管啊！宿舍老大跟你说了，这事儿就归你管啊！啊， 不是认不认大哥？大哥还是大哥吗？ 嗯、甭 大哥说话还有没有用？ 大哥为什么当大哥？年头太长了， 头两届都该毕业了。 有的时候小柱啊在上铺，忽然发现呢，哟， 什么叫有的时候呢？怎么意思？ 因为你本身是上铺。别人老不让你上， 你也愿意住下铺，下铺那同学一回家你就住他那铺。 哎呦我的个天哪。 有的时候呢你在上铺想到下边拿个东西但懒呢，叫王大雷，走嘞，你帮我拿上那个走嘞，大雷在底下特别淡定，叫爷爷， 这还叫爷爷。哎呀， 但是也有的时候呢，比如大雷在底下，小柱上课去吧，上啊，快点，不想去了，帮我点个名吧，叫爷爷。 我们这都是什么游戏？上大学了玩这种无聊的游戏。 就是你现在也知道无聊了吧？ 你们是学的相声吗？ 不是，他们上大学就这样俩人。 其实吧，哎，我跟你说，这宿舍这几个人啊，就是 就应该叫爷爷。 不是，就应该不是论这个 啊、哦、 就应该是统一思想。 对， 咱们说好了，你想住上铺，你想住下铺，咱谁管什么事儿，谁管什么事儿，谁管锁门、 哦， 谁管开灯、 哦、 关灯、 哦。你也挺有老大的风范啊、 哎， 一个一个派活。 真是这样的话呢，这宿舍就好办了。就 为什么他现在走读呢？又没人听他的，又想管着这些人。哎，对。也知道走读了。 如果真说一个宿舍上铺下铺，你倾向于住哪边呢？ 我倾向于住下 铺。 我倾向于住下铺。 下铺 稍微方便一些。 是 啊。但是很多人呢，一到这个宿舍去以后，抢上铺。 对，下铺受牵制啊！你想想， 受什么牵制？ 你就跟楼上楼下似的，楼下能管得了楼上吗？ 嗨， 要上你赶紧上上铺的，你老悬你大脚丫子悬在那儿干嘛？ 没晾干呢。 有好多人抢上铺，他是为了不让别人坐他床。 爱干净， 爱干净，因为你来个朋友啊，或者这个宿舍人来进屋就上铺，不可能，坐火车也是， 对对对，基本上都在下铺待着、 嗯、 哎，好像下铺时候还贵啊，它方便， 对， 嗯，反正我喜欢住上铺， 我喜欢中铺。 谁问你了？哎呦， 中铺就是性价比更高一些啊，就不用爬两层还没人坐、 嗯、上中下还都看得见。 对， 住宿舍还有一条规律，铁律，你们要记着，最后一个上床的永远被使唤。小柱有一次上床上晚了， 嗯， 一铺的叫，哎，帮我拿下水杯。二铺的，充电宝在桌子上忘拿了，帮我递一下。三铺的，你等会上床，帮我把眼镜拿一下啊。四铺的，上床之前你倒一下垃圾啊，这是谁吃西瓜了啊？五铺的，关门，看一下锁没锁好。 我觉得这不是上床上晚了，这是得罪他们几个人了。 我后来呢，就到铁路部门，我就当列车长去了。 王大磊，工作有，收入无。 殷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剩下 真无。 娱乐七十二变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溜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 小柱前些日子在考场上边给人家发微信，哥们儿，咱们俩一考场的。那人说，所以你想怎么着呢？英语答案发一下呗。那人发过来 AAABCCDD， 谢了。你坐哪儿呢？在你前边。你真逗，我第一排。 我说老师，你听我解释。 周飞的父亲呢，喜欢一边开车呀一边唱一些老歌。有一天呢，车上坐满了乘客，他父亲呢开始开车，哎，车也开得特别的稳当，于是乎呢又唱起歌来了，当然唱都是老歌了，唱的呀越唱越高兴，可是车里边呢是越来越安静，后来是一点声都没有了，所有人呢都用奇怪的眼光看着周飞的父亲。周飞的父亲很纳闷，怎么了？后来才想起来自己唱的这个歌好像有点跟这个场景啊不太合适，唱的什么呢？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啊。 有一天呢，一个女生因为上课迟到被罚操场跑圈，不料天下起雨，女生只得淋雨跑步。这个时候英小柱撑着伞来到她的身边和她一起跑步，并且把伞移到女生的头顶。女生认出了小柱，她其实已经在一旁注视自己很久了，瞬间脸就红了，低声不好意思地说，呀，对不起，我有男朋友了。小柱低头沉思了一下，深情地对女生说，要么这伞10块。 哎呦妈呀，这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远员英宁，音乐人西游乐队周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

哎，我这这小伙子 啊， 你在我的头顶上是跟我说话的吗？大妈耳朵不好，大点声说什么呢？ 对，大妈，谢谢您提醒我了，我大点声，惊走了他就完了。 什么？哎呦，真的！孩子，别！这孩子怎么了？这孩子！ 前面到哪儿下车啊？ 有没说闲着吃多的撑的，瞎哈哈什么呀？ 你别管他，这是离远点啊！ 这招还真灵， 别随便摸这叔叔啊！ 给他惊动了，嘿！ 哎呦，王姐，大姐，往那边站点儿。 我说兄弟呀、啊，前面是没有地儿了，大姐不是没给你挤，是不是？ 怎么又 了？您 大姐这不上人呢吗？我也不想挤、 啊。中间你们那几个往里走走啊，门口这挤死了。 大姐怎么没发现？也没受过教育，这大姐防盗意识那么差，哈哈一遍了还不明白。哈哈哈哈！ 哎呦，孩子。大妈心脏不好，给大妈找个座行吗？ 大妈呀， 一阵儿一阵儿，怎么呢？后脑勺里，大妈的银发都被你吹动了。 大妈呀， 哥们儿，吃药没？ 谁吃药啊？你这人怎么说话呢？这边又扛过去了，这贼也是贼心不死，哟，嗯。 劳驾哪位好心人给这位乘客让个座吧。 刚才呀、啊、我们说的事儿是个实事儿。武汉的许先生搭公交的时候发现有小偷在行窃，为了提醒乘客这个车里有小偷呢，也为了保护自己并且打断小偷作案，许先生呢就用这种方式突然放声大笑，哎，来解决。可是呢乘客都觉得莫名其妙，所以呢不少乘客回应他的事儿， 该吃药了，嘿， 有病吧。最后许先生表示说，都让我回家吃药，这个好人好难做呀。这种间接指出小偷的方式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掌握。 小李在提醒您，身边可能有小偷。 快乐大街酒吧里。这天两天雨真多。 嗯， 啊，有什么新鲜的见闻呢？讲一讲听听。 新鲜的见闻就是这两天雨真多。 王大雷也没有什么见识。哎，我问问你，世界上劲儿最大的人有多大劲儿？ 我知道是那个叫李存孝，有九牛二虎一条龙之力。 李存孝？ 嗯，唐朝知道吗？就这最有劲。 李元霸比他也有劲儿吗？ 李元霸也是九牛二虎一条龙。 那你呢？你是有九牛二虎啊，你还是有一条龙啊？七小队我也没看你胡过呀。 你说最有劲儿的人多大劲儿？ 咔不拉嚓谱，车把掰折了，信吗？ 车把掰折了， 你不知道这事儿都上新闻了， 是吗？ 社会现场， 现场， 谁开电视？ 我， 手欠。 对，就是因为手欠，这位女司机。一下方向盘您知道吗？掰折了、 啊、 这您想不到吧？一般人没这劲儿吧？这大姐就有那九牛二虎一条龙之力。想知道后来怎么样吗？嘿嘿，接着看。 什么节目啊？ 您听到了这段声音录音吗？哎，告诉您，就是因为这位女司机觉着自己驾驶技术不错，实际上啊不行。晚上8点多钟、 哦、 女司机王女士，这句是废话，女司机可不是王女士吗？ 哎，自己还在这样，这节目什么呀？这 驾驶着越野车啊，从一个地儿啊开往另一个地儿，行驶到啊这个地儿的时候呢，赶上这地儿有一个急转弯，这地儿急转弯的路况呢，这女司机王女士呢还是不老熟悉的。 恰巧这个时候路边上窜出一个人来，女司机王女士这个时候就更加的慌张了。女司机王女士是个新手，女司机王女士看见路边出来一个人， 这个新闻谁审过的呀？ 女司机王女士慌慌张张急急忙忙的往右猛打方向盘，结果这车呀一头就撞上路边那护栏了，所幸两个人没有大碍，但是女司机王女士驾驶这个车可出毛病了。什么毛病？方向盘折了。 哎， 你好，我们是交警，您就是女司机王女士对吗？ 是我。 女司机王女士啊，您怎么用这么大的力量把方向盘都掰断了呢？我们想请您讲一下您用的什么样的力把这个方向盘掰断了。 急劲儿。 好，那女司机王女士啊，您知道吗，就是这种情况下您不如先踩刹车。 哦， 由于这是个下坡，弯度有点急，导致您判断失误，没有提前减速，所以女司机王女士，您对此次事故要负全责。 怎么了你是？ 怎么意思啊？ 我表妹结婚了。 干嘛你不乐意？ 我 家的小黄了。 不是，很支持他了。 那你哎呦， 总比我好吧，奥迪叔。早嫁呗。 早嫁？ 嗯， 我就是我酒驾。 对呀、啊。你这话说的好像有点就是风凉话的意思。 没有啊，我可真诚的祝福他。 再者说，你妹妹岁数不小了，还早嫁？ 主要是他二十三岁他就结婚了，他就 二十三，正年富力强，该结婚的好时候。 年富力强干工作，用在结婚这个地方 不糟践， 当然也很重要了。 就是的。 所以你的意思， 90年的孩子们都多大，还不结婚吗？ 是啊，所以我说他们90后都结婚了，都已经到晚婚年龄了。你说这啊！ 扎着了， 你是想给他们搅和黄了？ 哎呦，你怎么脑子往那儿想？我是那种人吗？真 是 奇怪。 因为你老接不上，你自己是不是难受？ 二十三，女的是晚婚，对吧？ 嗯。 所以我表妹是已经算晚婚了。 对呀、啊，算晚，你讲的都算晚婚了，你还不成啊？ 你看他们这些晚婚的，要是如果三两年生个孩子，25、26当妈。 我觉得吧，在这点上你可以比他们还有的骄傲。你比他们岁数还大，还晚婚。 我比这干嘛呀？ 那这是你唯一可以比得过人的地方、啊、 你不觉得现在好像不比谁结婚晚了吗？ 是吗？ 时代发生 已经不比了， 时代变了。 那小花完了，你已经没有能赢人的东西了。哎，还有一点，你岁数能赢他。 我忙工作呀，这不然怎么养得起你们二位呢？ 嗨，不能以这为借口，知道吧？ 对呀，就是这什么意思吗？就是说 关键是80后都没给自己解决掉呢，现在90后都已经是， 谁说这得按排个儿来呀、啊？得先解决80的才能90结婚。 70后呢，现在还有晃荡的呢。 啊，你俩大小个排一下吧。 没听说找对象还有排队的。那按照你这理论，你可以先找60后的呀。 就是的，你先于水菜，先于水菜。买菜你是买那3天前的韭菜，还是买这个？ 你合着是说我是那烂韭菜是吧？ 不是，按他理论，你比方说啊。我一20多岁小伙子要找对象了，那一60多岁还没结婚老太太得先紧着他来啊。是你乐什么？你自己都听出来不好意思了吧？ 小花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说呀，90后你们正是青春年少， 风华正茂 啊、对，正在创业呢，结婚着什么急呀、啊、是不是？这个 是我们着急吗？ 得等80后的创业创不出来 的， 得等这波接过喽、 啊、对，怎么办呀、啊、 跟龙卷风似的、 哎、结婚吧。 我是觉得嘛， 我怎么老觉得 当然也别学像你们这样的哈，一直说经济条件不好等好了再接，这么一慎着哈哈，经济条件老好不了，这老接不上 没关系啊，我们可以找70后的呀。 小花你有什么可着急的？你现在结婚的条件不成熟啊。 哦，他还没成熟呢。 对呀、啊，我问问你、啊， 我是不想把婚姻当实验品，借离一离借，这样也不好。 知道， 人家也没想当实验品。 你的事业稳定了吗？ 稳定了。 您的收入稳定吗？ 稳定啊。 稳定的没有吗？ 您模样稳定吗？ 稳定啊。 您这脾气稳定吗？ 啊。 您这情绪稳定？ 干嘛呀？ 您这体重稳定吗？ 我觉得我都挺稳定的，没你的话。 合着你这点都是他弄的。 我等着遇到一个哪个公司高帅富而且单身是总裁。 那对不起， 排队。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公园。 头婚吗？ 啊，这头婚。 那测下血压。 哎。哦，您那个。 啊、 您 坐下来。 您那个相亲，相亲。 往上。 您先别着急往上，那个，您这个相亲之前还要体检的是吗？ 没有。啊，你相亲的呀？ 啊。 那个树林。 哦，在那树林。 我们是义诊。 哦，呵，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这气人。 来这边来，这边来。 在哪儿呢？这。 啊，我不去。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没找对象，快跟我走。 哎，跟着他走错不了，人还真不少啊。 林小伙子，你什么事儿？ 我在征婚。 你多少？ 19。 啊，签下表。 哎。 你今年19？ 啊，19。 你才19？ 19。 啊？多大？ 19。 你再说一遍。 兄弟。 你说一遍， 兄弟，哎， 19， 你怎么了？ 怎么的？你19，你来这儿干嘛？你 不是兄弟，走错了，那个招工的在那边， 体检那个在那边， 镶牙那在那边， 这儿相亲。 是这个，我长得稍微有点显老。 那也不行，你太早了，这个法定结婚年龄还没到呢，你今儿谈完了，明儿也结不了啊。 我提前预备着。 你预备什么呀？你预备什么呀？都照你这么着全都预备着，我们怎么办啊？ 对呀。 哎，大哥二哥，你们都20几了？ 你打哪儿认的就是大哥二哥？ 您块大，您是大哥，他块小，他是二哥。 不是20几，30多了。 你这孩子，你过来，我这就不明白了，你就那么想结婚呀？ 真是，知道婚姻是什么吗？ 啊、懂什么叫爱情吗？ 爱情的坟墓。 你说说。 不是， 你说这结婚怎么回事？你先说说。 不是，二位哥是这么回事，现在这个男的多女的少，要是不下手将来找不着。 谁告诉你的？ 那你也找跟你合适的呀，你看这哪有19的跟你来的，对不对？哪他都比你大，你合适吗？ 你找大的你愿意吗？ 啊， 你 是愿意 的。你愿意吗？ 你愿意，我不愿意。 哎， 你大比我小啊，你这是垄断我资源。 你这账头还挺清楚， 是不是这么算？兄弟， 对，再说你看你来那呼啦呼啦呼啦，那就今儿这本来就那几位女同志，你看都看你，你看他们都露出了慈祥的目光。 不是这个，我这男多女少嘛，相亲得趁早啊。 你怎么就听这么一句话呀？男多女少那得分时代分年头，你赶上那年景要好了，也是女的多男的少，你的机会就少，知道吗？ 你呀、啊、先忙你的事业，你是不是刚毕业有工作吗？你 有、 哎、有工作。19又工作了， 工作好不好？ 一边读书，完了一边有一个公司， 就去看着你了都。 不是，这公司是我的， 啊、 自个儿创业 啊。 你怎么这么小你就靠你爹？你说这玩意儿啃老族可不行啊。 这你说你，那你今后你还毕了业吗？啊，你这学习成绩怎么样？ 这啊，哦，还行吧。 还行就是不行，你知道吗？ 我是 倒数第几啊？ 那个拿了1年奖学金了。 你们学校这奖学金也不考察就发哈？ 随便发呀， 这么趁钱也能得奖学金 啊？不是， 不是，这奖学金跟钱有没关系？这不自己考试吗？ 你站好，多高啊？ 我1.83米。 你看看，平时不锻炼吧？ 不怎么锻炼。 你看看，身体都不行吧？ 啊，要不然这不抓紧每周去3次健身房吗？ 啊，你看看， 您这，我告诉你，这结婚得有点积累才能结呢。 对， 你现在要什么没什么。 你现在刚创业，对不对？ 是不是？ 你又贷着款，你又买不上房。 房你能有吗？ 对啊， 我有一个两居室。 啊， 两居室 位置不好，你啊，咱弄得河 南太远， 上班难，你知道吗？娶个媳妇儿，你怎么上班？ 我反正去三环里。 哦， 不是买的早是吧？三环里的房现在不好买。 啊，你看你这个。你有房是吧？ 嗯、 哦，你又有公司，对不对？但你出门，你这个老坐公交，你这也不行，知道吗？ 是应该坐公交，绿色出行。你、哦、这天天开车，我也不好意思。 哎，这个是你得，你再问问。 你眼睛好不好啊？近视不近视？ 不近视，1.5。 你还双眼皮儿？你这。家里婆媳似的，妈厉害不厉害？厉害吧。 我妈不厉害，我妈可那么是我爸的贤内助，完我妈对我也特好，然后什么都让我锻炼，不宠着我，不惯着我，不让我娇生惯养。 不是，那你有公司，那你干嘛还来相亲了呀？你们公司是不是都是男的？ 公司女的多，男的少，但我们公司那些姐姐他们都不着急结婚，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早点下手？ 不是，女的多，男的少，公司里的 啊，那姐姐都不结婚，他们都好好工作。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猴哥，